是对你多么的眷恋， 对你多么的眷恋。 我做一个美梦把你想念，梦里有草原和蓝蓝的天，抓一把乡土便迷了你的眼，让我亲吻你可爱的家园。我做一个美梦把你想念，梦里今天，我是对你多么的眷恋。